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6集《永乐帝》二。显德皇后看上去比永乐帝年轻些，穿着青釉色绣金边的朝服，束宽腰带，这身打扮算是很朴素清简的，而他本人也生得十分眉目端庄，一看就是出自大户人家教养良好的女子，聪慧而平静，坐在永乐帝身边笑着看向谢景行。沈妙也记得谢景行曾称赞过显德皇后，能让谢景行这样挑剔的人称赞的女人可不多，显德皇后既然能成为其中一个，自然是有所特别之处的。便是谢景行不说，沈妙也对显德皇后颇具好感，因为她浑身上下那股优雅从容的气度，便是前生已成皇后的沈妙都要自愧弗如的。 景行的妻子，明琦的沈家小姐。 显德皇后对她点了点头，温柔地笑道， 本宫一直好奇是怎样的姑娘让景行也能收了心，眼下见到却懂了，景行的眼光不错。 臣妇不敢。 沈妙连称不敢，显得皇后这番称赞的话却让永乐帝不满了，他瞥了一眼显得皇后，似乎有些不悦，只是沉声道， 明琦和大梁的规矩不同，既然已经嫁为了大梁妇，就要守大梁的规矩。 皇兄， 谢景行打断他的话， 规矩臣弟自然会教他，若是教不会，皇兄也不用操心，瑞亲王府的人臣弟自己看着办，皇兄还是管好自己的事就好。 谢景行这般护着沈庙，又当着沈庙的面一点面子也不给永乐帝，永乐帝终于怒了， 你就这么护着你的媳妇儿，朕多说一句也不准，要不要朕把这个位置让给你坐呀？ 算了。 谢景行不甚在意地摆了摆手， 这个位置您留着自己坐，臣弟不感兴趣，只是臣弟好容易才娶回个姑娘，您要再插手，媳妇跑了臣弟怎么办？孤苦一生。 沈妙都有些无语了，若是谢景行是傅修仪的兄弟，这样对傅修仪说话，只怕早已死了十回八回了。永乐帝站起身来，看了沈妙一眼，那目光十足威胁，转身拂袖而去。走到一半，见谢景行还站在沈妙身边，丝毫没有跟过来的意思，顿时又勃然大怒道， 给朕滚过来。 谢景行无奈对显德皇后说道， 皇嫂，娇娇就交给你了。 说着又对沈妙说道， 事情办完后我再来接你。 等谢景行和永乐帝都走后，显得皇后才微微笑起来，也站起身走到沈妙身边道， 屋子里怪闷的，你既然没来过大梁的皇宫，本宫也带你转转吧。 是。 沈妙连忙应下了。显得皇后人很好，几乎没有什么皇后的架子。二人去御花园里随意逛逛，一路上显得皇后问了沈庙来陇业可曾还习惯，言谈举止间倒像是一个亲昵的大姐姐，让人觉得心中极为玉铁。 景行自从回到陇业后，这几年本宫都不曾瞧见他对哪家姑娘上过心，本想着他大约是不可能喜欢上什么姑娘的，却没想到最后却在明琦娶了妻，虽说有些意外，心里却很安慰，否则本宫还真担心他一辈子都不找姑娘，孤身一人。 沈妙闻言就笑道，亲王怎么会孤身一人，在明琦的时候年少就有许多姑娘爱慕于他，怎样都不会独自一人的。显得皇后笑着摇了摇头， 那你可曾见过他对谁特别好过？ 沈妙一怔，显得皇后又已经自顾自地说开了。 景行和皇上瞧着是不同的人，其实他们兄弟二人都是一样的。皇上表面上冷，性子也冷。景行看着温柔好说话，其实性子也冷。大约他自己也清楚，他的身份特殊，不该肖想的东西就不该肖想。 他看着沈妙一笑，说道：“ 想来景行也与你说过他的秘密了，这便不是秘密。那样小一个孩子，从小就要隐藏着自己过活，隐藏身份也好，情感也好，自控力逐渐锻炼出来了，可心肠也变得硬了。这对于皇家人来说是好事，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却不是。本宫一直想着，如果景行也和皇上一样，那这辈子也就太亏了。好在他比皇上运道好些，遇到了你。” 沈妙听着显德皇后的话，心中却有些狐疑。和显德皇后短短的相处中，显德皇后几乎是让人一见就喜欢的性子。同常在清刻意的讨好不同，显德皇后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，让人觉得十分妥帖的舒适。她似乎活得很真实，甚至不像是个后宫中的女人。可是她说谢景行比永乐帝运道好又是什么意思？这太难回答了，沈妙只能安静地听着不说话。 陛下对景行有很深的嘱托， 显德皇后说道， 她希望景行能过得舒适快乐，但是又不希望景行因为贪恋舒适的生活而改变自己的初衷。陛下过得很苦，如果陛下因此而伤害了你，你千万不要责怪他。 沈妙微微一笑，她看向显德皇后问道，陛下做什么决定臣妇没有资格责怪的，只是皇后娘娘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臣妇说？显德皇后笑着叹了口气， 唉，方才第一次见你，本宫就觉得在你的身上有种熟悉的感觉。你是个聪明的姑娘，本宫知道，可是聪明的人容易将事情看得死，若是自己不解开心结，就再也打不开了。 沈妙微微蹙眉，她隐隐感觉到显德皇后话中有话。 陛下对景行很看重，景行娶妻一事，陛下虽然同意了，可是终究心里是不痛快的。景行自然有法子抵挡陛下的决定，可是你不一样，你是明旗的姑娘，在大梁始终有许多被限制的地方。本宫很喜欢你，可是本宫也是陛下的妻子，本宫改变不了陛下的决定，只希望你能舒服些。 沈妙问道，陛下要做什么事吗？显得皇后正要说话，自身后便传来了一个妩媚的女声，说着姐姐今日好兴致，竟也来逛御花园了。沈妙和显得皇后一同转过头去，便见自花园的另一头小走廊里，几个工人簇拥着一位宫装女子走了出来。这女子穿着银朱红紫金百凤裙，头戴玛瑙玉花银钗，本就是盛春，她打扮得比春日还要艳丽三分。待走得近了，便发现这女子生的也是容颜娇美，只是却不知是不是这一身艳丽的打扮让她也显得略微的浮躁了些。她过来妖妖娆娆地同显得皇后行了个礼，却是有些漫不经心的模样，似乎并不把显德皇后放在眼中。 哦，原来是静妃妹妹。 显德皇后不咸不淡地应着。沈妙心中思量，这静妃不过瞧着二十出头的年纪，竟也能称得上是妃位了，要么便是家世极为显赫，要么便是本身十分得宠。 只是沈妙觉得同显德皇后比起来，除了更为年轻娇美些，这位静妃似乎气质上逊色显德皇后多矣，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地方值得永乐帝青睐的。那静妃似乎也才注意到沈妙，就问道， 这位却是脸生得很啊，是哪家府上的夫人？ 沈妙如今也已经是做妇人打扮，梳起了妇人头，因此虽然看着脸上嫩，却也不会被人认为是官家未出阁的小姐了。显德皇后开口道， 这位是睿亲王的夫人，睿亲王妃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